在圣经当中，我们都知道神是使用不同类型的人，个个在圣经里面被神使用的人都有他不同的性格，有他不同的恩赐。神使用一些专业的人士，好像是路加医生那样，神亦都是使用是满腹经纶的保罗，亦都是使用曾经贵为埃及王子的摩西，而神亦都是使用是一些是可能我们觉得是平凡的人，甚至乎不听话的人，神一样来到使用。神使用是一个很性格冲动的渔夫彼得，他亦都是使用一个是我们叫做呃神骗鬼的一个雅各，他更加使用那个呢是不听话专是斗气的，叫他去东的走去西那个的约拿。神更加使用一个是我们可能看不起的一个叫做妓女拉合，就是今天在经文里面我们所看的。总之就是神的心意、神的作为，或者是神所做的事情，不会受到环境、文化或者是学识、身份各方面来到去影响或者限制，不会的。今天我们看这个的约书亚记是第二讲，叫活泼的信心拉合，就是从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二章一至二十四节，刚才是主席 Peter 都帮我们读出来。我们只是看这个的题目，我们就知道呢，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讲信心。这个中心思想，信心基本上是可以分为是两种，两种的信心。第一种就是较为静态的，这种静态就是说呢，一些的事情你是不需要完全的掌控，而是需要你是松开你的手来到去交托给神。英文叫做什么呢？英文就叫做是 let go and let God， let go and let God， 这种是第一种。第二种的信心就是说你需要以行动来到去配合或者是参与神的应许，或者在神的计划当中你来到去听从他所话给你听的来到去做。我有两个的以下的是例子，我尝试是将这两种的信心是带出来。第一个例子就是说，是有一个游客，这个游客就去这个的美国的大峡谷这个 Grand Canyon 里面去旅行但是呢，他去这个的大峡谷的时候呢，他是挂着影相在悬崖边那里，哇，怎么真的突然间呢，他滑一滑脚，整个人呢就不小心是失脚就跌了落去下面，下面就是悬崖落来的。但是好彩，好彩咩，就是说呢，他跌落去的时候啱啱好呢就掹了一棵矮的树，掹了一棵树。咁样呢，当然啦，他揸着这棵树的时候他点都不放啦。当他惊魂未定的时候，咁他就向住悬崖上边，即问大声嗌啦，就上边请问有冇人啊？上面请问有冇人啊？即话佢拿住嗰棵嘅矮树嘅时候，就希望喺上边有人听到就会救佢。咁但系嗌咗好多声之后，都仍然冇反应，因为四野无人，冇人喺上边，咁所以咧。这一个的游客他很失望，当他在绝望的时候，当他 在无计所施的时候，他唯有怎么呢？他唯有就是望向天空，他望向天上边，然后他就问上边请问有没有人啊，就是向天来问，看看天上边会不会有人可以救到他。怎么没多久 而一把真係有一把好柔和又強而有力嘅聲音嚟到答佢，話有我喺度啊！即有個聲音答佢，有人喺度。哇！這個嘅遊客就好開心啦。跟住咧，佢就哇喜出望外嘅時候就問啦，即向天上講話：你可唔可以幫我啊？咁亦都係冇幾耐之後咧，這個上邊咧又有一天上面有一把聲音就是說，就係話好柔和嘅聲音就話：可以，我諗我可以幫到你。哇！咁這個嘅遊客梗係好開心啦，聽見話有把聲音話可以幫到佢。但係呢把聲音跟住問你：我可以幫你，但係你信唔信任我呢？你信唔信我呢？這個遊客梗係 yes， 我信，聽冇啊，冇問題啊，我有好大嘅信心，我信。咁啊，然後咧這個嘅聲音，天上嘅聲音，再問多一次，你愿唔愿意？你系完全嘅嚟到信靠我？咁呢个游客就话：我完完全全，我120% 系信靠你，唔使问啦，我信晒你。咁跟住這個嘅系天上边嘅声音就话：若果你信我嘅话，若果刚才圣话所讲，你是完全的信靠我，你现在你松开你两只手，那就可以了。你松开你两只手，就事情就会得到解决，你就会脱离这个险境。这个游客说什么话？他不是很信自己的耳仔，他问多一次， 你可不可以再讲一次？咁上边嗰把声音就系话：你而家松开你两只手，你就可以脱离你个险境。咁跟住沉寂咗一段嘅时间，可能十秒、八秒钟，沉寂咗一段嘅时间之后咧，冇任何人讲嘢。十秒钟之后，這個嘅游客就唔系望向天啦，又向翻个悬崖上边。请问上边有冇人啊？Let go and let God， 可唔可以做到咧？完完全全嘅嚟到唔去自己掌控，而系依靠上边嘅神。如果大家可能看過一套片，這個的夏里信福做的叫 Holy Grail， 即是聖杯，我不詳細講的情形，也都是你不走一步的時候，跌下去的時候，原來下面有塊地在這裡，一跌下去的時候是沒有事的。很多時候人可能都是這樣，我們都要死都拿住，我們不肯放手。第二個例子就是這樣，第二個例子就是剛才所說，可能要以行動嚟到實踐聖經裏邊俾我哋嘅教導，就話咧有一間教會嘅會友，佢信咗主都好多年。這個會友係信咗一段長嘅時間，但係佢對於喺聖經上邊教導十一奉獻呢件事咧，佢有困難，佢有掙扎。有一日咧，佢就同牧師講：，佢話牧師，我连生活上边嘅支出，我都捉襟见肘，所以我真系冇能力做十一奉献。牧师，你话我点好呢？或者佢其实系问紧牧师嘅意见点样样。咁呢个牧师就话啦：，佢话弟兄，若果我应承你一件事，就系话咧，你嘗試嚟到一個月，你作出這個嘅十一奉獻，即係十分之一奉獻。若果喺呢一個月嘅裏邊，你又唔足夠，你又入不敷支，即係入不敷嘅時候咧，我答應，我補貼你。哇！即係呢個牧師真係犀利啊！ 就是 personal guarantee， 啊，你有任何嘅缺少咧，呢，這個牧師就補足，啊，真係都唔話得。啊，咁呢位弟兄咧，佢聽咗牧師，哇，佢親自擔保喎，啊，咁就即係放心啦。佢若果係咁樣咧，我諗冇問題，我可以係嘗試做一個月，我做十一嘅奉獻。等一陣間，這個牧師就跟他說，這個牧師跟這個弟兄說，你說你願意將你的信任，將你的信心放在一個沒什麼資產月月清的牧師身上，而你不願意來到去將信心放在一個創造宇宙萬物並且是掌管這個世界的這位的天父身上边，你话其实你嗰个嘅逻辑讲唔讲得通咧？咁呢位嘅会友听完之后就若有所思，又觉得，啊，真系被提醒。咁佢之后咧就一直都有做呢一个嘅十一奉献，啊，一直都有，并且系经历神好多嘅祝福。啊，这个例子就是说，第二个例子就是说，依照神的吩咐，以行动来到去实践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教导，仰望神的供应。啊，第二个例子和第一个例子有少少的分别，大家都听得出了。所以信靠神、仰望神或者是依靠神，并不是代表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等神来帮我们啦，乜都唔使做，并唔系咁样样，唔系咁样样。嗱，今天早上我哋一齐嚟到透过呢一个嘅历史人物，呢一个嘅拉合，我哋学习喺困难当中，我哋系冇嗰种嘅安全感嘅环境之下，我哋点样仍然可以活出一个坚强嘅信仰，可以活出一个有韧力嘅生命出嚟。历世历代好多嘅基督徒，透過他們的行為，透過在聖經裡面的記載，表達出他們那個真實的信心，真正相信這一位的神是偉大 的上帝。在聖經裡面有不少的人物，我們在希伯來書的十一章，在這一章裡面記載了有很多信心的偉人，有阿伯拉罕，有以撒，有这个雅各，有摩西，有大卫，有这个的是基甸，有这个的参孙等等，全部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都有记载到。今天我和你的信心又是怎样样呢？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仍然停留在意识形态上面呢？抑或是可以见得到的信心呢？妓女拉合的事迹在这个第二章里面，其实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了，并且呢其实整章里面的内容呢都那个故事的叙述都比较是浅白，所以呢我不需要用太多时间去释经讲解，而是集中在神究竟要我们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是学习什么的功课。拉合在人的眼中看来是一个很平凡，是一个不显眼，甚至是被人是藐视、鄙视的一个的小女子，或者是一个妓女，啊，因为圣经就是这样称呼她的，啊，妓女拉合。但是神透过她一个是有生命的见证，是激励我们在她当中，在历世历代的信徒当中都是有给到我们有很强的正能量。第二章一至七节，当时呢其实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聚集在这个的摩押平原一个的十亭的地方，对不起，这个图呢可能大家看不到，十亭呢就在这个的是约旦河的东边，啊，这个的是摩押平原上面的这个十亭，他们这一道十亭亦都是他们在旷野的最后一站，他们是 望去对面的时候，对面就是迦南，十坪就在这里，这个就是约旦河，这个就是迦南地，即是说他们只要过了约旦河，就会进入应许之地迦南，而第一个的城市亦都是一个是防守很坚固的城市，就是这个的耶利哥城市。在当中这个耶利哥亦都是当时迦南的一个的是心脏地带。这里说约书亚，我不再是读那段经文出来，但大概就是说约书亚就暗暗的是差派两个的探子进入这个的耶利哥里面窥探当地的形势是怎样。其实我们问为什么是派两个呢？十二支派为什么不是派十二个人呢？可能你都会想想就是呢，他们知道约书亚很清楚知道除了相信十二个人容易打草惊蛇之外，最重要就是说在三十八年前在旷野就是发生了在这个的加底斯这个地方上面，就是那十二支派入去迦南地窥探回来的时候，只是得两个是报好信息。所以可能神就是说，其实我只是需要两个，我需要两个是忠心，我需要两个是有信心的人就可以了，我不需要那么多人，我不需要十二个人入去这个的地方来到去窥探。而在这个的是一至七节的经文当中，如果你有圣经的时候，你看到就是说当中记载一个的是妓女叫拉合，她就是接待这两个的探子后来这个的耶利哥的王，或者是这个耶利哥的首领她循一些其他的途径就知道，咦，有两个探子呢就去了拉合那个的家的里面，于是他就派人来到去拉合的家就要求放人，而拉合就怎样就讲了大话，大家知道讲了大话，他说呢，没错，这些人来过，但是他们已经走了，你们现在循另外一条路你去追他们呢就可以追到的了。很多人我们可能就觉得就是说我们 看到这里我们就停了，我们就提出疑问，我们就说拉合讲大话，讲大话都会受称赞，讲大话都得，讲大话都会神得到神的赞许，我们于是可能就停在那个的道德规范那个的问题上面，而呢是忽略了其实里面这段经文那个的主题，即是拉合在故事里面那个的主题告诉我们听是什么东西。当然对不起，当然圣经不是鼓励我们讲大话，因为就算拉合不讲大话，拉合若果他告诉那些耶利哥的官员知道这两个 的探子在他家的时候，神一样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拯救这两个探子。讲大话并不是圣经所赞赏拉合的地方，圣经所赞赏的是拉合的信心，拉合的信心，而不是他讲大话。因为圣经是很清楚记载到讲大话是罪恶，不理你是白色大话，不理你是黑色大话，讲大话就是罪恶。在利未记的里面就说，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在这个的箴言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两节的经文我们随便拿出来已经知道讲大话不对的了，但我们又知道其实讲大话跟其他的罪恶一样，就是说讲大话一样可以被基督的血来到彻底的洗净，即是说讲大话的人只要他能够承认自己犯了罪，并且在神的面前他内心悔改，他的罪 就会得着赦免。拉合亦都是一样。无论如何，经文的里面拉合所表达的是一份，是他一份很清楚的信念。这一份的信念就是他知道耶和华确是那位的真神。在二章的是九至十一节里面呢，就这样记载，或者我读这三节。 对他们说，即是说呢，是这个的拉合对那两个探子说，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恶，将他们进行消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拉合他听闻上帝的作为，在跟这个探子的对话当中，我们知道拉合他和耶利哥全城的人其实都知道这一位的神，耶和华这位的神在过往很多的事迹，亦都知道耶和华已经将这个地方是赐给以色列人。其实他和其他的耶利哥的人一样，他们都是在当中有一种的恐慌的情绪，打到来了，一种的恐慌。所以呢，在第九节，对不起，在十一节的时候，四十一节的时候呢，就说心都消化了。即是其实在九节都有讲到的，这里第九节的尾都说，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心都消化的意思呢，即是说呢，是心里面有一种的胆战心惊那种的感觉。一个的迦南人，一个 在当地是做妓女的一个的女子，他能够讲出十一节这一节的说话，因为你们的缘故，并没有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句说话其实也都带得出，就是说他是希望是认识这一位的真神。拉合其实他都很想认识这一位上天下地的神。当他接待这个的探子，当他 是保护他们，不让那些耶利哥王或者那些人捉的时候，他其实都是希望是走上这条认识真神这一条的路上边。拉合因为看到人的见证，他听到那个传说，或者是那种的以色列人在过往那段的日子怎样来到去被神来到去使用，以致他可以打败其他的人，他被这些的事迹来到是吸引了，所以他更加希望去认识这一位的真神。弟兄姊妹，我们从第九至十一节三节的经文的里面，我们认识到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一个人的信心，或者是拉合的信心，是由哪里来的呢？信心是由认识神而来的。信心是由认识神而来。拉合他清楚知道，从他听闻有关耶和华的事迹，他就知道这一位的真神是定义要将迦南这个的是肥沃的土地来到是赐给这一班的以色列人，包括其实是这个的耶利哥里面城的人。这个是拉合 他内心里面一个的信念，因此拉合他就以行动来到配合神的计划，很勇敢的他情愿来到违抗耶利哥王那个命令，来到接待这两个的探子去他家。有很多的解经家里面也都讲到，其实拉合他的职业除了他 是作为妓女之外，他更加是即係開一個嘅係即係旅社嘅，即係話咧佢係一個客棧嘅主人，啊佢係開嗰個嘅 Airbnb 嘅，啊呢一個嘅拉合，咁所以咧，同埋佢係喺嗰個城牆上面係好方便嘅，咁所以咧，當呢一個嘅耶利哥王佢要揾呢兩個探子嘅時候咧，佢首先就揾人嚟呢個拉合嘅屋企，就問佢兩個探子有冇嚟到屋企，啊有冇喺你嗰度係借宿一宵。就是这样的缘故，信心是从认识神而来。那认识神又是从什么而来的呢？我们都知道认识神是要藉着你和我来到去传扬出去，我们将这一位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来到去传扬出去。若果没有人传的时候，试问又怎可以有人来到认识神呢？所以当教会，我们现在说我们要教会重开的时候，也都意味着我们是慢慢是回复回过往。在回复回过往的时候呢，我不单止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回到来教会，来到在圣殿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到是以欢喜快乐的心来到去敬拜。我们更加不要忘记，我们作为教会平安堂，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就是要传扬福音，我们要来到去预备好去遵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这个是我们在地上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在第十二至第十五节，第十二至第十五节就是讲到，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和一起属他们的，请救我们性命不死。两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垂下去，因他的房子就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嗱，几节的经文就睇到就系话咧，因为拉合嘅信心。他就跟两个的探子，就是我们叫做是起誓立约，立约，而拉合亦都是以实际的行动来到是放走两个人，放走两个人，以致在新约的时候，新约的雅各书，即是讲到二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就说这样看来，人轻易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轻易么？即是说 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知道是拉合，他当然不是纯粹因为行为来到得称为义，不是单单因为他是拯救两个探子来到得称为义，那是因为他首先有一个信靠神的心，而这个的信心就完完全全彰显了在他的行为上面，在行为上面将个信心是表达出来，也都清楚证明拉合他的信心是活的，一个活的信心，不是一个死的信心。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信这位神，今天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我们一些好行为来到去支持呢？我们的信心是活的， 抑或是死的呢？大家可能都听过香港有一位的叫程文辉女士一位的故事，很多年前的了。程文辉一个很特别的见证，他自己是有一些很特别的亲身经历，他做了一个见证。程文辉他是香港社会福利处里面的第一位的盲人社工。他写了一本的自传叫做是伴我同行。这本的自传也是曾经拍过是电影，还有是很多的一些是不同版本的舞台剧都是根据这个的伴我同行来到去制作的。他的故事也是广为流传，很多人可能都知道的了。程文辉他小的时候因为那个医疗的事故呢，所以呢他就是双目失明，可能有一些人的错误，人为的错误就双目失明。所以呢他自小家里面靠一个的工人，一个佣人，这个的佣人呢叫做和者，这个和者呢就照顾他的起居饮食，一切都 是帮他安排了。虽然这个的程文辉他是双目失明，但是他有很顽强的毅力。他顽强的毅力就是说呢，他卒之可以在香港一间最出名的中学的里面呢，或者女子中学里面呢毕业。一个盲人可能靠听靠摸而能够在一间的名校是中学毕业，不简单。在他生命当中，他叙述他曾经有很多次他和和者是去这个九龙城寨向一些妓女来到传福音。九龙城寨你要跟我咁上下年纪呢才知道这个是 一个什么的地方。他呢很多次和和者去九龙城寨去跟那些的妓女传福音，因此呢有很多妓女就因着他来到去传讲的时候呢就信了耶稣。那就糟了，你信耶稣那些怎样，那些江湖大佬的利益就受损了，因为信了耶稣那些妓女就从良了，再不做下去了。那些的江湖大佬就生气了，有一个就说呢捉住这个的程文辉，捉住这个的和者，他说你不可以再在这里讲耶稣，你再来一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打死你。哇，再来就会打死、所以呢程文辉和这个的和者呢就真的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都不敢再去了。但很长时间之后呢程文辉呢又跟和者说，喂，我们又去了，再去啦，去九龙城寨嗰度去传福音啦。咁啊，和者话：你唔怕死啊？打死我哋噶喎！再去嘅时候，咁啊，程文辉话：得啦，我哋仰望神啦。咁啊，真系又再去过两个人又去，咁啊，跟住咧就真系系俾呢一个嘅大佬咧就捉住咧就好嬲啊，非常嘅嬲。佢话咧：你两个。我哋而家咧，我俾系三样嘢你做选择，你拣其中一样。第一样就系话咧，我哋乱棍嚟到打死你。第一样，第二就系话咧，我一枪射死你哋。第三样就系话咧，啊呢度有两碗红豆汤，红豆汤，你哋两个。喝了它，不过不要想着红豆汤喝了没事。跟着这个大佬说，喝了之后一个钟头你就会死，三样你们选哪样。程文辉和和者就说，我们选喝这个的红豆汤。不知道为什么选，临死前都喝一碗好东西，红豆汤，那就选喝红豆汤。咁啊好，咁啊大佬话咧好，你要饮咗之后，咁啊阿和者同埋阿程文辉谂住都 一個鐘頭之後都死啦，嗰一個鐘頭咧百無聊賴，又向嗰啲其他一啲嘅即係阿大佬之下嗰啲手下啦，又同佢傳福音喎，咁夠膽講喎？講講下咧，咁啊一個鐘頭啦，冇事喎，一個鐘頭，咁跟住咧四個鐘頭都冇事，然後咧嗰個嘅大佬就翻嚟啦。個大佬話：我唔會蝦你呢啲女流之輩嘅，我冇放毒落，冇放呢個毒藥喺呢一個嘅紅豆湯裏邊。不過你走啦，你走啦。咁啊，程文輝同埋呢一個嘅和者就走咗。一段長時間之後，一段好長嘅時間，然後咧，程文輝就收到一封嘅信。呢一封嘅信就係話咧，佢裏邊除咗有封信寫一段嘅文字之外咧，亦都有一張支票。原來一封信就係呢一個嘅大佬嚟到寄俾佢嘅。個信裏邊話：我從來都冇見過唔怕死嘅人，但係睇到你同埋和者，你哋兩個人喺面對死亡嘅時候，仍然好從容、好平安。仲同我嚟到去传福音，其实呢个大佬话，其实当时我都想信呢一个嘅耶稣，但系碍于我系呢一个嘅黑社会嘅阿头，碍于喺当时嘅环境嘅里边，我唔可以或者系唔方便信耶稣，但系而家我已经脱离咗黑社会啦，我。亦都是信了耶稣，我成为基督徒了。这个就是程文辉的故事。一个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一个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的一个人的时候，他的信仰能不能够 是真实的来到去反映出来呢？是很在乎他所做的，而不是他所说的。人所说的可以很漂亮，但他的行为是怎样呢？这个的程文辉也都是表达出来。拉合也都是，拉合他不单只是承认以色列的神是真神，他更加透过他的行为表达他对这一位的真神耶和华神的信靠，以致他全家都得着拯救。虽然拉合他对我们现今基督徒所谓的所谓叫救恩他一无所知，他没有读这些三福啊，或者 是四定律，没有读这个一无所知，但是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正确的心智，就是神就是这一位在他生命上面所掌管的一位的主。神亦都是接纳他的信心，接纳他的信心，称他为义，让他成为信心的榜样，尼赛亚的祖先。这个活泼的信心就是今日我们所学习的，愿意我们都从这个我们熟悉的故事的里面，继续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做一个是有信心的基督徒，而这个有信心的基督徒是用我们的行为可以表彰出来的。我们一起祈祷。